好星期六，刚刚听到歌曲是来自于 SHE 永远都在，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又出现了， 我们永远都在，希望了。 今天是星期六，是马克信箱的时间、今天是星期六8月20号，没有生日寿星欢迎赢，9月份还没开吗？ 你刚刚到底在干嘛？ 我原本想说9月份可以上去留言了，但想到9月份好像还没有开的样子。好吧，那就先这样咯。今天的信箱信很充足，所以我们赶快来回信。先为你送上来自于泰妍的 Starlight。 Love is amazing。일상들도처음본세상처럼새로운느낌만매일놀라오늘도날바꿔텅비어있던내얼굴위로새로운날그려줘 You are my starlight 내맘에비춰함께있으면온종일꿈꾸는길보 You are my starlight 참행복해그저바람만봐도가에번짓는기쁨이토록나로깨알한사람너뿐인게감출수없어함께있으면내마음이춤추는 最强摇滚乐团 YouTube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YouTube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们是 巴西。 无论你是上班族、学生，还是跟我们一样是山上拉丁人， 都可以把一天过得很精彩。 和我们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活动，就能帮助全台超过78万位弱势朋友。 您的一块钱力量大无限，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你们都爱凑热闹， 推出老好人创作专辑，强力主打老好人。董事文化制作，福茂唱片8月5号正式发行。 大家好，我是许嵩。 And I've been in trillis. I'm a bigger problem when I click with Skrillex. Murder on my mind, it's time to pray to God. My revolver's not religious, the revolution.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来信可以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今天第一张是明信片，这是法文，我完完全全的一个字儿都不懂啊。 那背后不是写法文吧？ 不是，可是上面那一行什么的完全看不懂。然后这是你的法文名字吗？ A-V-I-G-N-O-N Butter、 啊、 这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念耶、欸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Butter 啊， 那前面那个字是什么？ 前面那个地方是 法国的一个地名啊， 然后它是 Butter。 对， OK， 亚维农， 亚维农的 Butter。 这是我第三次寄明信片给你们，这一次来到南法，但其实他半年前才来过，可是因为亚维农的艺术节薰衣草他又来了，非常的美，非常的值得。那明信片上这地点是鼎鼎大名的亚维农断桥。 嘿嘿， 嗯，他说这座桥有一首歌， 这座桥 有一首歌，下方那些我全部看不懂的法文就是他的歌词 哦。 如果你们没有来过南法，真的很适合这时候来，不过要注意防晒。然后他希望可以一直保持写明信片给我们的习惯。 好哦， 好的，谢谢你。这个亚维农断桥，这些欧洲的桥我真的是分不出差别啊。 那我这边也有一封明信片，这个明信片呢是一个金发穿着白色有点透的衬衫的套装的女生在跟一个黄色的哆啦 A 梦聊天。 嗯， 在黄黄的像是卖场跟酒吧的氛围当中，马克玛丽你们好，好久没写信给你们了。由于我一时冲动离职，但我不后悔，因为再待下去我可能会发疯，因为主管有病、 嗯、很可怕、哦、 见你一次骂你一次， 很可怕耶、欸、 加班不准报，这或许是台湾企业的诟病吧。算了，说点现在好了。上星期五呢买了东京机票，就这样飞到东京来哦。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在看起来 好 哦，对啊，看起来可能就是在什么哆啦 A 梦咖啡馆什么之类的行程没有，随便走随便吃，有够舒服啊。我想就像你们去玩的感觉，可以在一个点发呆一整天也不错，所以我现在呢就在箱根发呆当中，爽。他是谁呢？叫做景，懂不懂哦、啊？说懂不懂还是景不景？应该是懂不懂、啊。 懂不懂？景不景？ 懂不懂？ 懂景。 好吧，吴玛丽最近也非常想要去日本。他昨天一直发给我一些鹿的照片，试图诱惑我。 鹿多可爱！叭叭叭叭，你到那边你就是日暮红哎、欸。 啊？为什么？ 我不理解啊。 他拍那个鹿男的， 你看我对于鹿的那个的想法这么的少，你讲玉木宏，你讲这些 reference，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们还会顶你屁股，你最喜欢的。 对啊，欧米啊，首先我没有喜欢人家顶我屁股。 哦，是啊、哦。 第二是。你已经讲顶我屁股这件事讲两次了，而且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没有反应，你还是很开心的 讲。没有反应是因为你在压抑你的兴奋吗？ 不是，是因为我不觉得被鹿顶屁股有什么开心的啊！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他鹿脚这样这样一直弄你，好吃的多可爱。 你是不是喜欢背后事？ 明信片三连发，这一封来自于。刚刚是东京，也有法国，这个是澳洲。Whoa. 我是从台中来澳洲玩的 Dora， 第一次自己出国，然后有了上次马克的加持，顺利到达，也愉快的度过了六个星期。我前几天去了一个叫做 Stradbroke Island 的岛，要搭船才到得了。这个岛呢，只有3000多人。只有2到3家的小小超市，一家诊所，一间小小的警局，然后他们买菜上学都要搭船来本岛，而且这个岛还收不太到讯号，所以他度过了没网络的3天。可是他觉得风景美得非常夸张，下次马克玛丽的旅行你们可以考虑来这个岛 Stradbroke Island。哪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是哪里耶。好的，谢谢你 Dora， 神秘的小岛。 那这样我要继续再回一封明信片。 好啊，在哪？ 在这啊。 我说地点在哪？ 哦，中国香港。香港本土文化艺术系列，这个地方呢，它的明信片是一艘船，然后这个船上面有一个长得很大的人，抱着很大，他跟他长一模一样的公仔这样子。上面写着每年生日，我老豆都会带我，我不会用香港音念，都会带我搭天星小轮游船河庆祝。My dad used to bring me to take Star Ferry to celebrate my birthday. 老豆话，老老豆豆，搭船你家也西人干啦慢。就你知道香港会有一些港造汉字，我不会念。他说因为男人是属于大海的啦。He said, man belongs to the sea, but women just don't get it. 他说男人就是属于大海的，但是女人都不懂啦。然后 I replied, that's why you always cross the sea to Macau. 我就回答说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常常都要就是跨海去澳门呢、啊、我又问为什么天星小轮要叫天星啦， 天星小轮， 对，就是这一艘船天星小轮、嗯、他说因为空气污染星都掉落海啦。好，嗨马克玛丽，我是 A， 我想要点播山东的少女 A。 我们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和家人一起，也是第一次写信到马克信箱。最近在听你们2013的录音档，每天呢都从睡醒播到12点听现场，哇，听一整天耶。 怎么了，不行吗？ 觉得好夸张哦。 他就是狂， 12点听到，没有，从睡醒听到凌晨12点，哇，酷哦。有时候都会有点时空交错的感觉。记得有一集你们为了拖时间在轮流读秒。 我们有读秒这么过分哦。 一开始呢觉得很白痴，但最后竟然不争气的笑了，真的很喜欢你们哟。好，感谢你少女 A， 啊不对，感谢你 A， 谢谢你到香港来记得我们。 of rooms of people that they love one day stacked away. Just because we check the guns at the door doesn't mean our brains will change from hand grenades. You love another psychopath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love another murderer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think I'd get it sitting next to you. But after all I've said, please don't forget. Outsiders very well. They say newcomers have a certain smell. Yeah, trust issues not to mention. They say they can smell your intentions. You love another freak show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love some weird people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think I did not get here sitting next to you. But after all I've said, please don't forget. 我是小明，这是我第五封信，写信的温度。 小明你好， 他还建议我念完英文后再念中文耶。 所以你要先念英文吗？ Your letter allowed me to travel back to the time of my youth. 哦，意思要我翻译的意思。 对啊， 你的信让我可以时光倒流回到我的青春。 A time when the immediacy. 你可以继续下去吗？ Immediacy 我猜。 A time when the immediacy of an email was not an option. 诶，那我现在又有点不确定的是 immediacy 咯。 A time when the immediacy， 我看一下那是什么字可以吗？ どうぞ。 诶，我真的不知道。诶，我真的不知道耶。好，总而言之呢，就是回到那个青春，不是没有 email 的时候，没有办法一瞬间就可以收到信的时候。 Sometimes waiting for a letter felt like a lifetime. 有时候呢，等一封信感觉就像一世人那么久啊。 Letter writing requires you to slow down. 写信会让你慢下来，需要你慢下来。 Slowly write out the most romantic and heartful thoughts. 把那一些最浪漫的、最用心的话语都慢慢写下来。 The slow process of finding true love is something that is the best. 慢慢的写，然后找寻到真爱，是写信最棒最棒的一件事了。哇！ 这是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里面的一段话。 哦，是哦。 看完电影之后， 我看过，怎么一点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我也是现在念， 奇怪了， 念才发现，哎，哦，是哦。他说看完电影后，他觉得非常美的一段话跟我们分享。那看了电影之后，感触很深。台北市长柯文哲曾经说：“哦，现在有 email、online， 邮局早就该消失了。”嗯。现在人除了写信到电台，还有什么时候需要写信呢？ 就是写给马克信箱的时候啦。 被马克和玛丽点名说我都用印的，所以我决定来手写。现在的人没办法理解以前的人写书信那种等待的感觉，就好像我没有办法理解你们因为信件很少拖时间，就把上一周我写的信硬是拖到下一周来念一样。而且我用了限时信件，硬是撑到两点才睡。原来这就是等待的感觉。 Nice。 这种感觉呢，又像是在使用传统底片拍照，拍了之后你看不到相片，必须等到冲洗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别人对你这个照片或是对你这封信的内容有怎样的感受跟反应。谢谢马克信箱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让大家能写信，就像是在保护写信，如果写信拟人化是一个人的话，保护这个人的存在一样，不让他就此跟社会说拜拜。 这就有点像在保护一项传统技艺， 对， 保护一项行为，一项已经即将绝种跟消失，今天在不见的行为。其实你知道，你们现在在听广播，就是在保存一件人类已经即将消失的行为。 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人在用写信的方式交笔友了吧？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不再像是以前一样需要慢慢写下来， 不断的思考下一句话该写什么。人们在线上及时的回应，有时如此的尖锐，有时如此的白目。大家渐渐的也不会再用脑子去思考写信这件事。如果有一天我莫名写了一封信，我随便挑个地址我就把它寄出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能收到信的人会说，你有病啊，是谁呀？或许马克玛丽有一天你们就是可以举办一个这个交换信件或故事的活动，让大家互相分享故事跟秘密，谁都不知道作者是谁，反正就是去感受作者当下的心情跟温度，就是北京又像西雅图。 对啊，这真的是看完电影的那个 感触。 对，会很想要做这件事情。 无意间听到了苏小姐代班的录音档，才发现母女风格如出一辙，笑声跟对话的方式都一样，毕竟玛丽是苏小姐制造的。 你应该很不开心吧？ 嗯，有一件事情有点好奇，为什么玛丽马克不去请人出 LINE 的有声贴图呢？应该会有很多人下载啊。马克不是想多赚钱吗？贴图不是很好赚吗？ 是啊，但是呢，就是在我的事业路上，就是有一个绊脚石。这个绊脚石呢，就是坐在我对面这位，他现在在念信的吴玛丽。 怎样？怎么了？ 因为他就会是说，谁要买？不要， 那你做啊， 那个很丑啊。然后，你说我做，你说我自己做，我自己做，我自己做就卖不了钱啊。 为什么？ 你不知道你才是那个，你才是摇钱树吗？ 我可以出声音啊。 没有，你说我做一道就大师挥好，谁要买？谁要买？ 很多人来贴图，线条很丑，那个幼稚园那个很多人买。 是没错啦。但是就是你可以画很好看的呀。 不会啊。 你可以做出就是大家都会造成，你干嘛一直在拨嘴巴？ 我嘴唇好像脱皮，有点想撕它，我不敢撕。 不行啊，撕了就会流血啊。 嘿，怎样？ 就是这样，其实这件事情大概提了3年有了吧。但吴玛丽就一直说不要啦，不要，我不知道画什么，不要不要。然后你看那些贴图那么丑。 真的好多贴图好丑哦。 然后 好，应该说好怂哦，但是超多人在用，所以我觉得很腻，我没有办法跟上这世界上的潮流。 是啊，就是其实你只要做出来就会有人买，但是你不愿意同流合污。 没有，是 你不愿意， 就算做出来你就不会是那个风格，但其实那个风格才是多数人愿意买单的。 哦，所以你不愿意啊，你很害怕做出一个就是你过了你自己这一关，然后很满意，就后来没有发现卖的比一些很丑的东西还不好，你会很愤怒。让我想想要举什么例子啊？就像你很喜欢范晓萱，但范晓萱也许不是超级大红特红，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品味好的人不多啊。 这例子对吗？ 这例子没错啊。 这例子角度是对的吗？ 角度是对的啊。 嗯， 不要再咬你嘴水成皮了。 如果点友有10000个人，一个人花60块买 LINE 分你们50%，也就是30块，提领时扣20%的税，剩24元，那就是会有，那他就没有算了。 对啊，会有几十万吧，我想。 好，他说希望有一天能够下载到青春点点点的贴图咯。 健歌金曲 1000多个日子的等待，吸收了高低起伏的养分，终于能够在你面前自信绽放的观世你，请听一个人也可以幸福。 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能自己照顾，谁到最后不会孤独。我没有你也可以幸福，偶尔被回忆缠住，也不是你想象的在乎。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能踏上旅途，谁到最后我究竟有没有 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中秋送礼，各式礼盒优惠中，现在就上老鞋针官网。 九十让与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名流青史巨作《The End of the World》。风之谷红珠磅礴再现，环球经典发行。 Hello， 我是谢欣芷。 When we not kicking it, we're on the team, we sick and we live with it. Whipping machines equipped with a fridge in it. We the connect, we not about to mention it. We with the shit, no talk when we finish it. Some say I'm ignorant, man, when we touch in September, I'm making my pilgrimage. Maybe I'm different, looked at you like you was special, you not even built for this. Going foes in the crush, gangsta when it's up, niggas going nuts. Big shit tough, Tule on clutch, pockets on lump, free my nigga lump, going out dumb. Engine on run, thugging in the slum, thumbing through the hun, separate the ones. Somebody call her right. My daughter get the fives, break bread, slide, lay up in the high. Room too expensive, motel seats, bitch quit tripping, niggas in feelings, wait, don't wait, fuck lip. Lift the plastic, gon' fix the traps up, bitch. You should've known when it comes to the dough, I'ma get 'em. You should know better. Do it all for my dogs every day. Going hard, I'ma win 'em. You should know. 记住我来确认点点点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 LINE 贴图达人， 达人请 马克玛丽，我是香草拿铁。上周二我开始进实验室了，但说真的没有太多事可以做，教授把我托付给学长，学长拿了书给我说，哎，你可以先看看，还有可以复习以后会常用的程式。然后呢，我就过了两天，10点进实验室，下午5点离开，中间就是看书啊、完程式的茫然日子。听起来没有很茫然啊，我是第一个到的新生。当初呢问教授要何时过去，教授说7月初，我还拖了2-3天，然后就很担心自己是否晚了，结果来了才发现大家根本都还没到啊。学长最近好像也都在赶毕业论文或是计划，每个人都很忙。学长只告诉我周五有 meeting 要参加，其实很想问说那我可以隔一阵子再来吗，可是又怕被拉黑。今天呢是第3天的早上，实在是太无聊，所以我就偷偷在笔记本上面写信给你们了。上次呢其实是一次交了2封信到飞碟柜台，结果只有一封被念出，欸， 那可能有一封还藏在其他地方吧。 哦，我要来忏悔一件事情，上周我让家人非常担心。上周四尼伯特即将登陆，等等等，这到底什么时候，这什么时候寄来的啊，我的天啊，这他没有压日期耶。我看那个邮戳，七月，邮戳怎么会有一个期限啊，它是压7月13到22哦，还是7月13到22点？不可能啊，邮差干嘛那么晚送信？ 7月13到22， 对啊，怎么会这样？ 一个月前。 对啊，是一个月前诶。他说，好，尼伯特台风要登陆，周四晚上呢要偷偷回台北看音乐剧，然后再回新竹，因为家人其实很不支持我看表演，总觉得我在浪费钱，怎么会这样啊？ 有的家长可能这样觉得吧，想说啊，一丢下鬼安呢？ 啊，好可怕哦！即便后来呢，我已经不跟他们拿钱了，所以我偶尔去看表演，并不会老实跟家里讲。反正周五放台风假，原本的计划就被打乱了。家人就叫我周四就回台北，啊，我就算好了时间，谎称搭上比较晚的火车，啊，到台北的时间差不多是我看完戏的时间。在戏谢幕的时候呢，我老爸一连打了四五通电话给我。我想说，哎，反正快结束了就暂时不接啊，我就没有开手机看讯息啊。结束后呢，马上冲出去回拨给我爸，我爸就说，为什么失联？为什么？为什么？我后来才知道，我谎称我搭上了那一班车，在松山火车站爆炸了。 哦，那个新闻的吗？ 对啊。嗯。只因为我说我要去小巨蛋找人，他们就以为我刚好会搭到出事的松山。虽然呢，家人都以为我是提早下车逃过一劫，事情就这样落幕了。而其实，离爆炸根本很远的我，反而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就是骗妈妈。 嗯， 自责啊。马克玛丽，你们会常被借钱吗？不会耶， 真的没什么人跟我借钱耶。 我的话可能就更少了。如果跟人借了钱，是不是该杜绝自己的娱乐呢？什么意思？ 跟人借了钱， 借钱是不是就应该杜绝自己的娱乐？就是你没钱，你就去跟人家借钱，然后你还用别人的钱，然后去玩。 那你就真的很想玩哦，很想玩那个吗？ 对啊，所以是不是借了钱应该要杜绝自己的娱乐？ 不是，就你为什么借钱呢？你可能就是为了娱乐去借钱啊，还是你觉得借钱不能是为了娱乐？ 我是觉得借钱是不能为了娱乐。现在我还有两笔借出去的钱没回来，一位朋友是四月初跟我借的， 好久， 四月底问我可以晚点还吗？我也说 OK， 六月初说可以还我了，还我自己说有见面再给我钱，是我自己说有见面再给我钱吧。然后六月底他跟我说他买票被诈骗，暂时无法还我钱。啊， 听起来他本身就是诈骗。 对啊，另一位朋友是四月底向我求救，他设计接案打工的薪水被公司扣住了，说交出的东西问题还太多，没办法直接给他这笔钱。他当时告诉我说可能要到七月初才能将钱还我，我也说好。我知道他找工作一直不顺，六月底他有办法如期还我吗？他说可能没办法，但他会想办法尽快筹钱还我。我也是跟他说没关系，我没急用，其实借出的都是两三千而已，我也真的没有急用那些钱，只是他们在跟我借钱的期间，我知道他们都还是持续有去买表演票啊，看表演啊，也没有说觉得不开心，只是忍不住想 有钱看别人，没钱还我， 这个说不过去，这个我无法接受。 那你会马上传讯给他吗？截图传讯给他？ 我好像不会截图传讯给他，但我可能会约他出来吃饭。 就是我们见面了，你可以还我钱了。 就是我们见面了，然后我会跟他说，我看到你去看表演了，但是我觉得明明你就欠我钱，然后来去看表演，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行为，请你现在马上领钱还我。 哇，你真大胆。因为大部分人面对面是比较难说出口的， 因为你截图然后什么他就会开始逃啊，就可以躲或什么之类的啊，我就要见了面压着你去拿钱 给我，所以见面之前也不会让你知道我今天是为了讨钱而来。 对，我只会跟人说哦，好久不见，我要吃个饭这样子。那很过，我不开这个，我很不开 人情境了。 对，我很愤怒，如果有人这样对我，我不会再跟他联络。不会。 好了，知道，大家都听到了吗？不要这样子， 是很可恶欸。 是气到没有办法回下去吗？ 对。 要听歌休息一下吗？ 好啦，他说香草拿铁说好像可以想象我们的回答，应该就觉得这样很不 OK 吧。但自己也是会为了表演疯狂的人，只是我总看着朋友然后心想我不要变成他们那样，死死停在最后的底线旁边。现在我不住在家里了，可以请你们回信给我了。 好期待第一天收到你们的信哦，终于快要三点了，好想买菜回家煮晚餐哦。因为他现在在实验室写信。 嗯 啊，想到解答一下你们在上封信的疑问，没有提过比赛是因为那是大三上的。好吧，那这件事我们已经忘记了，隔太久了，算了吧，算了。The best things investing, investing in your kids' ears and nesting. Testing, attention please. Feel the tension, soon as someone mentions me. Here's my 10 cents, my 2 cents is free. A new sense, you sent for me. Now this looks like a job for me. So everybody, just follow me. Cause we need a little controversy. Cause it feels so empty without me. I said this looks like a job for me. So everybody, just follow me. Cause we need a little controversy. Cause it feels so empty. Sit the cat with anybody who's talking this shit, that shit. Chris Kirkpatrick, you can get your ass kicked. Worse than them Little Limp Bizkit bastards. And Moby, you can get stomped by Obi. You 36-year-old boy, that fat clone. You don't know me, you're too old, let go, it's over. Nobody listens to techno, now let's go. Just give me the signal, I'll be there with a whole list full of new insults. I've been no suspenseful with a pencil ever since Prince turned himself into a symbol. But sometimes the shit just seems everybody only wants to disgust me. So this must mean I'm disgusting. But it's just me, I'm just obscene. Hey, I'm not the first king of controversy. I am the worst thing since Elvis Presley. To do black music so selfishly and use it to get myself wealthy. Hey, there's a concept that works. 20 million other white rappers emerge. But no matter how many fish in the sea, it'll be so empty without me. Now this looks like a job for me. So everybody just follow me. Controversy, cause it feels so empty without me. I said this looks like a job for me. So everybody, just follow me. Cause we need a little controversy, cause it feels so empty without me. 第一个小时的马克信箱为你选播的歌曲都是收录在《自杀突击队》当中的电影原声带。这个呢，他说他是无聊随写的，但最后那个字我应该是姓叶吧，但有点像中华的华，所以我有点分不出来你是叶还是华。 华哥， 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写信进来。 华仔啊， 我觉得自己平常讲话不太有趣，不太敢 coding 进节目。那很久没有提笔或用文字或是图写下自己的心情，这让我怀念起以前高中的时候，同学们常常用一本本无印良品的便条纸在传纸条，就是那种再生纸，灰灰的，我知道，就在那边会翻开给人家试画的那一种。 嗯， 感觉好像是一种潮流。这些藉由手写所留下的回忆，在现今资讯传输发展快速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我一直觉得人写字的方式啊，或是画图的线条，可以凸显一个人的个性，或者是说你可以透过笔记，透过他的绘图方式了解一个人。在你们做广播节目常听到声音看到文字却看不到人的情况下，又会想象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那不就是要测字大师看你的字吗？ 要讲完吧，要讲完才知道什么样的人吧。 说来神奇，以前曾经看过有人算命的方式，就是用纸笔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算命阿姨会透过你书写的情形还有名字来算命。虽然说算命的方式百百种，但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还是觉得蛮神奇的。 嗯哼。 另外呢，我最近也在思考国外旅行的旅伴这件事情，听过几个姐妹说过旅行之后反目成仇的故事。反目到成仇，我真的觉得蛮夸张的。成仇是不是都是跟金钱有关啊？ 嗯，我觉得怎么会叫成仇、啊、 我觉得好像只有金钱才会让人杀红了眼这样。不然在国外顶多就是吵吵架，或是哦你知道哪边哪边不合，可是你倒要跟这人就是成仇诶、欸、除非他污你的钱咯。 对，就算出去不开心，但是回来之后好像都还是朋友。我在说乌玛丽啦。 对啊，深深觉得旅伴应该多方面考量，女生间一点误会都会容易有争执。 那还是你们那个脾气都太差了，就都太自我中心了。 对，你们很没有办法容忍 其他人，就一切都要以我为纯，我世界的中心。 马克玛丽觉得在异性选择旅伴上要考量些什么？你确定他不会侵犯你啊？如果你们都是异性恋的话。 对啊，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强调是异性旅伴的话，我目前第一个大家最容易考量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那你怎么会愿意跟我出去呢？ 你 我这么危险我是个危险的男人。你笑屁，不准你笑。 再来就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所有的旅伴不分男女啊，就是个性啊，如果就是爱不爱计较， 对啊，不爱计较就没事啊， 挑不挑好像也没什么，我觉得好像这也没什么， 挑跟计较同样的啊，对啊，就是你不挑其实就是不计较嘛， 就是爱不爱嫌东嫌西嘛，就那样， 对啊，其实就是对。 Yes， 这封信呢来自于未看闲才范米。 我居然好久没有收到易花的来信哦。 对啊， 好久好久了。 易花以前每周都会有一封。 对啊。 好，我是范米。朋友圈当中发现一件令人气愤的故事，我一位爱猫的女生朋友在日前被人莫名其妙的举报，在爆料公社的板上，甚至泄露她上班的地方一些个资消息。原因是因为我这位女生朋友在照顾朋友的猫时，因为猫咪很喜欢钻进透明的塑胶袋里面，并且缩成一团，朋友觉得很可爱，就抓着袋子的两端拍照，没有把袋子封起来哦。隔了一个礼拜后呢，他就在爆料公社的版面上面被人检举说他把猫闷死。 哈， 但那一只已经往生的猫照也不是他照顾的那一只，还气到猫的主人拍影片自清说猫根本就活得好好的啊。 嗯， 而这个讨厌的爆料者敢做不敢当，当我们要求对质的时候，这个人就神隐了。而我这位女生朋友也去警局留了案。经过这件事后呢，真的开始怀疑那些PO在爆料公社的影片是否都是公平公正的。这个 我是真的觉得爆料公社少看啦， 这个又让我好愤怒哦。 怎么了孩子，又怎么了？ 我就是很讨厌那种，就是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一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那一种，就是他很喜欢煽风点火。 我没有唯恐天下不乱啊，就这件事情很严重，我想让你们知道。 严重个屁，严重 什么？在我的世界里面很严重。 就很奇怪，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或是会造谣，这很明显就是造谣啊。 也没有造谣，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啊，我不知道他假的。 那就是你脑子有病啊，你去看医生好不好？ 这种人太多了啦。 那很过分欸，就是好烦哦。 嗯。 好愤怒哦。 没了。 嗯。 嗯。哦哦。 我太愤怒了。 这个要点歌，我看晚一点好了。气到 K-pop 在喘气耶。 这个这种世界上这么多这种人啊，为什么不去死一死啊？ 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其他人欸，这个没有办法。哦，这封信也是小明哦。是吗？不是。我看一下是谁。真的欸，这是他的第六封信。本来想说我们信爆满了，他不再写，但是因为我在第四封信提到他曾经跟我们说，我在家都用手洗衣服的时候，马克玛丽异口同声说骗人，不可能。 他附照片哦， 他噗嗤笑了出来，他说难得你们两个人是强烈的持有相同看法，并且 有吗？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持有相同看法吧。 他觉得通常我们都是一正一反的机会比较多。 哪有？ 这让我不得不再寄封信给你们。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反应，毕竟你们就是住在大城市的人们啊、哦，我们这种穷乡僻壤啊，你们比较难以想象。可是我朋友听到之后也觉得很惊讶。在 N 年前，有一个美国女生到我隔壁婶婶家寄宿家庭，我去帮忙翻译，然后她第一次看到哈用手洗衣服也是很惊讶，然后并叫我告诉婶婶说快教她怎么用手洗。所以她真的附上了照片，他们后面真的不是洗衣机，也是桶子，然后那个洗衣板、 wow、那个后面那个摆设跟瓷砖也超级老旧欸。好， 我觉得等一下我觉得没有到超级老旧、 oh. 超级老旧的话格子会很小 哦。Oh. 嗯，好，他说 他在家已经用了十几年了，也不知道妈妈去哪里买的。隔壁两位婶婶也都是用这个洗衣板，然后下面还有那种红色石砖，是妈妈个子比较小要垫高用的。嗯，好累哦。他后来都半蹲洗，边洗边健身练大腿。以前家里是妈妈负责洗衣服，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天你有三件衣服要洗，五个人就是十五件。我妈就这样手洗了几十年。我奶奶的年纪已经过了70岁了，现在也是坚持自己用手洗衣服。我们家里洗衣机一次都没有用过，天哪。在台中呢，我们的阳台跟台北的阳台不一样，不是那种打开一点点的。 欧明有洗衣机干嘛用手洗？ 他就说他在家里有洗衣机，他们洗衣机一次都没有用过啊。 那为什么要买洗衣机？ 对，为什么要买洗衣机啊？ 对啊。 嗯，然后他说台中他们家洗衣后面二楼后面阳台空间可能比你们的房间都还要大。 嗯， 这真就是那种乡下回老家 来去乡下住一晚， 就是那个阳台都很大，还可以种草种盆栽，那些有的没的。好，他们还会煮那个芋头糕，有附照片给我们。好，然后他有说麻烦回信给我吧，谢谢。在这边呢要跟你提醒一下，我们绝对不是没回信给你，或是信寄丢了，就是现在的信累积有点多，我好久没有回信了。 哦， 我蛮久没回了，我大概累积了两三个礼拜有吧。 那 所以可能请大家要稍等一下， 我大概累积了两个月有吧。 但是我们会回信的哦。所以请大家持续写信给我们。 间谍放送，生命只期待这次相聚，我就让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摇滚乐团 X 大使最坚定的守候，红发艾德最深情的告白，相聚。纽约时报畅销小说改编，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夏天最美好的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你来听听海洋的装了好玩的事情。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Apple Music 8月17独家呈现，环球。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周先生家长。 普林斯顿是女儿自己说要去的，她班上有同学去过，这学期进步很多，她也想试试看，诶，很有用诶。才上到第三堂课，她就很高兴地跟我说，爸爸，我知道怎么念书了，还说她现在对明年的升学考有无比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飞碟首选强打星戴佩妮已经登场，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别值得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 越美好的爱情，越是难缠的幽灵。关诗敏最新专辑《绽放2.0》，抒情主打《一个人也可以幸福》，陪你一个人找到幸福。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用仁慈饶恕的问题，把烦恼抛到你脑后。飞天内问，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嗯， 这封信呢，展信月啊，好复古哦。你是谁啊？内双。好，内双呢？上次第一次寄信给你们，我忘记写马克信箱收，只写了飞碟电台青春点点点，结果接到了，不晓得是不是传说中柜台美少女的电话，问我里面是什么？ 怎么这么好笑？ 我当下有点羞耻，我说不出棉花糖三个字，就说了吃的。知道我是要寄信给马克信箱以后，就提醒我说以后寄平信就好咯，记得写马克信箱。我想说是不是造成困扰啊，真抱歉。柜台美少女会问 我们新的一批很积极。 真的假的？ 嗯，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收到东西有点不太确认，可是他们觉得怪怪的话，他们会拆开来检查一下，然后他们会再完整的封回去交给我们。所以我们收到以为没有拆开过，可是他们其实都检查过。 哇，我们是监狱的犯人吗？ 也不是监狱，就像之前送就是会有那个什么玻璃的声音干嘛的啊，他们就有点紧张，想说里面会是什么。 咦，怎么会这么夸张啊？ 嗯， 但柜台美少女是一个好危险的职业，如果是炭疽热病毒的话他们就挂了。 我想就是他们让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可能前几批都不会遇到这种危险，他们就是负责， 他们是试毒的人。 嗯， 之前在马克的 Facebook 粉丝团上面看到马克有去看舞台剧《扶摇直剑》，并且赞不绝口，就对舞台剧产生一点好奇心。 我一直有在 follow 唐立奇占星帮，为什么跳着、 啊？突然呢、欸？ 为什么从舞台？为什么从这么？ 还是唐立奇老师跟舞台剧也有点渊源 哦。好，我们要读下去就会知道了。唐立奇占星帮呢，最近唐老师邀请了谢盈萱跟庄凯勋两位演员上他的吃饭直播，因为之前唐老师有提到他最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舞台剧，就是我城剧团的我记得，唐老师与此剧的编剧陈培广似乎是旧识，他提及此位编剧已经沉潜十几年，他其实不确定他是否还保到未老，他在他编写这部作品中间呢有去探望他一次，他说哦，他就是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面都充满了烟味，作品完成后再见到他，他已经瘦了一大圈，他说我记得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的血肉之作，唐老师看完了赞誉有加，他觉得剧本写得真好，演员阵容也豪华，大力推荐，值得一看。而这次呢上唐老师直播就是其中的两位演员，也都是唐老师北艺大的学弟妹，谢盈萱呢就是之前马克提过扶摇之剑的主角之一，在网络上看过他在扶摇之剑里的扮相，穿上笔挺男性西服制服，看起来真的十分帅气，可惜无缘拜见他，和庄凯勋两位演员对我而言都很陌生，在这之前呢我也没有看过舞台剧，但看完直播之后我马上就到售票网注册买好票了，这蛮厉害的、 啊、 就是我记得啊 哦，那个时候马上就买到了， 也不是说直播有什么推波助澜的魔力啦，可能就是我本来就对我所欣赏或崇拜的人所说的话所传递的讯息很信任与接受， 深信不疑， 像是唐老师或马克所以7月28号7点半我就要去看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场舞台剧啦， 应该是非常好看。 对于平常都看电影的我而言，舞台剧的票算是有点贵，我买的是中价位1600，用信用卡打完折1408，因为我想说买太后面可能会看不到，舞台剧时间大约3小时，我觉得挺长的，没看过舞台剧，目前也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很期待。马克玛丽也会去看我记得吗？ 就那时候要看的时候已经到了好像最后一天，然后星期天的时间也不太行，然后你再犹豫一下，当时他的票就全部卖完了。 哇、 那他们的后劲发酵的非常的强，所以等于后面是抢票，所以我衷心希望他们可以 再演， 对，之后再演。 跟扶摇之剑一样啊，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都还就是票没有全部卖完，可能前面几场都是70-80%这样子。可是看过的人回来，然后在 Facebook 上说， 口碑狂 讲，就是说，我到底在做什么？就他自己是演员，然后就是看完以后就会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浪费掉了。 好夸张、哦！ 你就会看到这么，就他可能就只讲几句话，可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那个叫什么啊？他们自己的身是叫身份吗？ 就他们的能力。 他们自己的，我不会讲那个感觉，就他们自己是演员，然后他们看到这个东西，他们自己的感觉那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一定要去看，所以后面是真的是买不到票的，对，全部都是前面的口碑，所以我觉得好戏就是这样子，前面如果你不敢去尝试的话，你一听到有好口碑出来，要马上去抢后面 的，你真的要马上 买，要马上，对。他说我记得跟扶摇之剑都是创团的作品，感觉两个新剧团接连诞生，有种朝气蓬勃的氛围。最后呢要推荐马克我最近一个常看到睡着十分疗愈的 Instagram 叫做滴滴嘟嘟，内容主要是拍摄这位Instagram 会叫 Instagrammer 吗？ 新名词、啊、 有这样说吗？我没有听过，我知道 YouTube 会叫 YouTuber，但是会叫 Instagrammer 吗？我不知道。他说这位 IG 主在深夜或白天近距离喂食流浪猫的影片，可以看尽流浪猫百态， 着迷。 也有他自家的黑白双猫，也是十分可爱。虽然我比较喜欢浪猫，比较塞奶。浪猫会比较塞奶哦？ 我觉得不一定、欸。 浪猫都 警戒性的也很强。 对啊，我只要就是靠近一点点，跑走了。 嗯， 马上来看。 那你回完了？ 回完了。 嗨，马克、玛丽、乔治，哎，已经很久没有提笔写信了。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每天准时收听点点点，不管再累，我都会准时收听。谢谢你们。然后听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提笔写信给你们，但却是要分享我的烦恼。 滴滴嘟嘟， 我想要点播五月天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在一个服务性社团服务了三年半左右，从一个小志工变成了一个负责举办暑假出队的计划者。我要写企划书、企划活动、招募志工，然后出队地方。我的上面有指导老师 A 跟 B， 然后 A 的职位比 B 高很多。暑假出队的事，原本在谈这份工作的时候，指导老师 A 是请我协助指导老师 B 办暑假出队的活动，然后提供我以前的出队经验给老师 B， 让这个暑假出队可以进行的更顺利，所以我就想说好啊，答应了。 好啊。 可是呢，后来实际的工作内容却是前面提到那一大堆事情可能全部都要，那我就想说没关系啦，如果可以让活动更顺利也值得。可是后来在写计划的时候，我把一些想法写进计划书跟指导老师 B 讨论之后，指导老师 B 也觉得不错，那你就写进去吧，然后再给 A 看。 A 老师看完之后觉得有的好有的不好，然后指导老师 A 就觉得好的部分都是指导老师 B 的身上，不停的夸奖说B 很棒，B 很厉害。重点的更扯的是，指导老师 A 把他觉得不好的部分都算在我头上，而且还把我念了一顿。我当下觉得很委屈，明明我跟 B 不就是在同一条船上吗？要么不好的地方就是两个一起被骂，凭什么就是我一个人被骂呢？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团队，也跟这个团队带的孩子有很深的感情，我也觉得这个团队做的服务很有意义，所以我还是想把事情做好做满。后来呢，暑假营队招募的还蛮顺利，招了很多伙伴，报名人数是我们预计的两倍，所以还要面试。那原本报名分为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可是因为报名人数太多了，所以团体报名那一组还必须要拆团个别面试。在然后因为团体报名可能三个人一组嘛，面试当时团体报名那一组坚持三个人不能分开。这个人数，这故事人越来越多了啦，完蛋了。 你说还有 C 老师是不是？ 不是，是团体里面的三个人。他用了那个，这个是数学的那个，我忘了怎么念了。 什么 XY Alpha Beta？ 对 ，Alpha Beta Gamma。团体里 Alpha 太难了吧？ 什么意思？ Alpha Beta Gamma Alpha Beta Gamma、 你说你一直记不起 Alpha、 对，团体那一组有 Alpha Beta 跟 Gamma， Alpha 算是资深学妹，当时也跟我很好。面试完那一天，我跟负责面试的人讨论出录取的人。那天下班后，我在捷运上遇到了 Alpha， Alpha 一直说录取谁呀、录取谁呀、可是因为是公事啊，就不能跟他泄露。那他就炉就说什么拜托啦，我口风很紧，我绝对不会讲哦。 屁啦，你绝对不能讲。 但我还是没告诉他。 你真棒。 他甚至炉到说，哼，居然你这么不信任我，你绝对不信任我。 对啊，会讲这种人的，会讲这种话的人绝对不能讲。 马克、玛丽，如果是你的，你们会说吗？ 绝对不能说，会讲这种话绝对，甚至不要跟他当朋友。 之后隔了一个星期，名单公布了，阿法知道他没有被录取，他觉得非常难过。他就很想出队啊，所以他就去炉了指导老师 C， 他对 C 讲了很多东西，然后又软硬兼施，其中有一句话让他非常的傻眼，就是这个 Alpha 还对 C 老师说，如果你不让我出队，那 Alpha Beta Gamma Beta 跟 Gamma 我都会一起代理团队。C 老师就说好了，好没原则哦。 对啊， 超没原则的。 这个女生好讨，也不知道是女生还是 男生，好可 怕哦，好不喜欢这个人哦。 阿法进入了营队之后，那他也没有办法全程参加营前训练嘛，对其他 因为无法参加的被刷掉的人，对，就很不公平。好，那就算了。但是赢钱筹备会，开会你又不认真，然后开会进行中又一直找其他伙伴聊天，不停的聊，不停的聊。那因为我们营队中期每个活动里都必须要写教案，他已经超过期限十几天，也要三催四请才交了一个非常简略的教案。那因为后来出队地点当地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一队就没有出队了。这时候学妹阿法又来了。另外一队因为招募的问题，原本要招十个人，但最后只招七个人。然后阿法知道啊，原来我这一队不能出队，你们那边七个人，那我要去另外一队。可是因为那一队知道他们本来就是哦招不到十个人，所以已经把就是空出来那三个人的职务，对，都分配好了。 这样对阿法来说更开心，我可以就什么都不用做。 好，那他故事也直到这边，他抱怨完了。 这个人好讨厌哦，我不要跟这个人当朋友，没有办法。 为什么可以让他这样予取予求啊？ 有些人、啊、 他有那么大的权力吗？ 他没有权力，他就是用他的炉啊，就用他的这一招炉招。 会炉的人真的很可怕哎，希望我们都学会跟会爱炉的人说不。 Yes。 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哈哈哈！嘿，左左右右功夫放， 左右开弓，酷萌主打功夫放。陪你一起放暑假，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康复 dancing， 康复 dancing， 左右打天下，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 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Hey boy，Make 'em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mb, bomb. Every time I show up, blow up, Make 'em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mb, bomb. Every time I show up, blow up, bomb. And the moon, and the war, 날 잊을 수가 없어. 눈빛이 아직 나를 이렇게 설레게 해. Boom boom, 24, 365. Oh, you know why? 같이 하고파 낮에도 이 밤에도 이렇게 너를 원해. Yeah, 모든 남자들이 날 매일 check out. 대부분이 날 가질 수 있다 착각 절대 많은 걸 원치 않아. 마음을 보내 난 넌 심장을 조련해 보여봐. 아주 씩씩하게 때로 씩씩하게 so hot so hot. 내가 어쩔 줄 모르게 해 나지막히 불러줘 내 귓가에 변호기 바람 피던 이대로 지나치잖아. Hold up. 아무 말 하지 마. Just whistle to my heart. 그 소리가 지금 나를 이렇게 설레게 해. Boom boom. 생각은 지루해. 느낌이 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滴滴嘟嘟，给你看。 哦，左边那只猫长得好怪哦， 滴滴嘟嘟的猫好可爱哦， 白色的好可爱哦， 好高贵哦， 因为它是韩国人哦， 嗯，可爱， 就一张， 可爱死了，滴滴嘟嘟。黑猫白猫， 猫长得好假哦。 对啊 ，Russian Blue 就是那个品种的猫，看起来好高贵。 嗯。蓝猫有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对啊，很诡异。 蓝猫太怪了。 但看久了以后就觉得好可爱哦。 嗯。啊，现在不回信是不是？就沉溺在滴滴嘟嘟当中。 我也想要养可爱的猫。我也想要养可爱的猫。 好啦好啦，快回信啦。 我是杏仁茶，有点久没写信了，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记得啊，就是一只转系跟转学的人。这学期呢快要30学分的必修我终于结束了。其实我们应该先回了，我们上礼拜上上礼拜可能已经先回掉他的信了，所以这封可能是比较旧 的。哦，更久以前的。 对，这学期真的过得每科都有被当的危机，我觉得这个学期过得好浑浑噩噩，没有之前的目标和冲劲了。看到其他的转学生转来之后都仍然能够在课业上保持一定的水平，就觉得大家都很厉害。我总以为呢我能重考又转了两个系，这份毅力已经很少见，后来才发现我错了，同学当中转过四五个系的人大有人在。 怎么会这样？ 听过最高纪录是三年内念了五个系。 哈哈哈，好强啊。 嗯，是真的强吗？ 就是很勇于移动啦。 真的是人外有人欸，甚至有人呢一边在考后中医后西医。其实我一直很不喜欢三类组，就是这个学院的文化，这个学院中每一个系之间的阶级分明。意思是说就是医学院就是最秋，然后再来是牙医，然后再来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这么明显哦。 我不知道，我没有念过三类啊，我没有念过医学院。所以每个同学的人生呢都像样板，长大一点才发现包容尊重多元差异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修炼。第二件事情呢是我一直有想要自己出国旅行的计划， 所以下个学期呢，在一个冲动下就订了往 A 国的机票。但我觉得我爸妈一定不会让我去。你觉得 A 国是 America 是 Australia 还是 Austria？ America。 嗯，所以我就骗他们说，哦，我们有三个同学要一起去。马克、玛丽，你们有对爸妈说过这种谎的经验吗？ 出国的谎， 我没有， 没有， 我没有。那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就注意安全啊。 嗯， 注意安全。 这封信来自于熟恩，七月了，2016年，一大半没了。前阵子好红的韩剧《太阳的后裔》，我没看，我很难投入看韩剧，因为我要用心看字幕。如果看中文配音，我又要很认真的去分辨不同的声音，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我不得不承认韩剧引起很大的威力。我公司有位同事看了《太阳的后裔》后，整个人跟疯子一样，天天都在我面前一直提一直提，还说拜托你一定要跟我一起看。他还把剧里男主角对女主角做的事情拿来问其他同事说，哎，现实生活中你有遇过吗？他跑来问我说，你知道吗，剧中啊，男主角一手托着女主角下巴，然后深情的慢慢吻了女主角，这整套动作如果有男生对你这样做，你会怎么样啊？我直觉就说，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不死心，跑去问公司其他女性同事，已婚的未婚的，每个人都在问，那每个人都说没有这样子被吻过啊。我就反问那位同事说，那你中毒成这个样子，那你转身看到你身旁的男友，你难道没有一秒醒过来吗？他说，对啊，我看到我男朋友就觉得粉红泡泡都没了。他觉得韩剧很强的地方可能就是这里，粉红泡泡太多了，不管你几岁好像都会沉溺在当中。那也许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遇过这种浪漫的事情，所以都想要逃离现实，飞进韩剧中， 就跟看动漫是一样的道理吗？ 嗯。接下来如果有人睡不着或是想连夜赶工，诶，我想分享一下一个我对电视剧的故事。 嘿嘿， 我是一个电视儿童，而且非常非常的严重，现在病情好不容易控制好了。小的时候我吃饭都是配电视剧哦，阿嬷喂我我看电视，阿嬷喂我我看电视，我从来不知道我嘴巴里吃了什么东西。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还因为看电视没写作业，老师打电话到家里关切我，被毒打一顿。从小到大看了几个不同国家的电视剧，大概可以分成几类。新马两地的电视剧题材一般都是以当年华人从中国南下到新马打拼，或者是一些什么家庭和睦团结为主的。那近几年开始会有一些现代社会现象。那香港的电视剧大部分都是类型故事，比如说警察、消防员、护士、医生、律师，或是会更细的是你是交通警察，你是实习护士，你是法医等等之类的 B 计划。 那古装可能就是一些宫廷啊、斗心机的。韩剧就是觉得永远爱不完，爱到死气活来，病死了、车祸死了、失忆了等等之类的。他觉得台湾偶像剧曾经有一段很辉煌的时期，你说流星花园那时候吗？ 还是哈士奇王子？ 哈，那是什么？ 狼王子啊， 那不就现在吗？ 哈士奇王子， 我记得以前海外版权很抢手的，而且很多偶像还会去办一些什么粉丝见面会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搭配的歌曲也都很红。好，他就是在讲一些剧的事情啦。我打从心里觉得偶像剧能卖出去的市场真的是很广。我最近看的偶像剧是《后菜鸟的灿烂时代》，上一部是《我可能不会爱你》，再更久的就是《下一站幸福》，中间我都没有看。我觉得台湾接下来好像有很多的剧很强，要那个 蓄 势待发。对，希望电视圈可以再杀出一条出路，有更多题材，有更广阔的思维，或是更能贴近小市民的生活。 嗯哼， 他想推荐几部不错的港剧给有兴趣的点友。Uncle， 不是 Uncle， 是 Uncle。 Uncle。 Uncle， 36小时。 嗯， 溏心风暴、家好月圆、名门暗斗。好的，如果你想看剧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咯。 话说呢，我想要分享一张照片给想要隆乳的玛丽看看。 我看看， 好好瞧瞧， 这就是很贪心不爱干嘛的人啊。 你好好说说。 他就是太贪心了，他，你从他的脸你就知道他已经不能明辨是非。 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就是属于失控的人。 嗯， 就是 你说他要追求美美美，鼻子要挺挺挺，更挺更挺。 他已经不是在追求美，我觉得他不知道自己在，他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 没有中心思想的人。 对啊，就完全没有计划好啊，但完全就是不搭啊。 哪一种不搭？你说身体跟脸不搭，还是他的脸的比例就已经不搭了？ 就比例什么就整个都不对啊！你就没有，你没有站在你自己为中心，你替你自己在想，然后出发。 哦， 嗯， 你要不要开一门就是整形学的课？ 我整过形嘛，我好歹要全部都整过了之后，我才有资格开这堂课吧？ 不是不是，不用不用，你要先教大家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很难吗？ 认识自己很难。 不是啊，像刚刚那个女生，她那么瘦，然后她那么扁身，你怎么会要求医生帮你隆到这么大？ 她真的是晚工、欸、 这就是超乎你的，完完全全超乎你的预期。然后愿意，我不知道你跟医生怎么聊的，但是愿意帮你做的医生也是蛮坏的，就是他也没有站在你的角度替你思考什么才是符合你自然又漂亮的，就是一味的就是你开什么条件我收钱好帮你做到， 还是医生， 这也是很坏。 还是医生他其实就是没有美感体验啊，他没有设，他不是设计师，他也没有接触。你看 你完全没有美感，你就是不能当整形外科医师。哎、欸， 可是啊，可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就是医学院，我就是一直要念书啊。哦，出来我就成绩好，我选了整形外科嘛。我就是聪明嘛，我就第一名嘛，我书卷奖嘛，我卷哥啊。 那你应该看过很多案例啊，你的临床你应该知道，就算你没有美感，你会知道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就像很多人他分享他的经验，他去，然后大家大部分开的都会多一点。然后都是会被那个医生给 砍下来哦、 嗯。医生都会说，其实你不用做到那样子，你再少一点会更好。嗯、然后很多人都半信半疑说，我都做了，我都做了，为什么不能做那么大？然后专家说，医生谢谢你，还好我没有做过大。就是你还是要相信专业、啊。 你要去做的时候，我可以旁观吗？拜托， 你不要讲，听众会觉得汪明天就要去隆乳。 对啊， 讲的煞有其事。 可以吗？可以吗？ 你知道隆乳门诊热门医师，你以为想隆就隆，你可能要预约到半年后，很久很久。 半年我等啊，我等。 又不是你隆。 哎、 欸，而且你干嘛没去看刚刚那个 Instagram？ 就是滑到了嘛。那可以吗？半年我等啊，半年我等。就当然不是我隆啊，但是。 福有星星的晚上，继续回信。 哎，不是我要说啊，就是半年我等啊， 还在这个话题哦， 在这个话题，在这个话题，还在这个话题，而且就是如果你想要就是不用花太多钱整形的话，除了跟医美诊所谈代言之外，你还可以就是开放就是旁观席，有没有？就是可以卖那个 VIP 座位，就第一排的多少钱，第二排 有那么多人可以进去吗？ 我们跟医生讨论一下好不好？ 嗯， 是不是不错？ 嗯，请回信， 是不是很棒？ 请回， 我好期待半年后 请回，请回， 我好期待，我好期待哦， 请回。 嗨，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内双，内双又来了，而且内双这一次给了我们一百块， 哎， 好久没有人救熊 DJ 了， 出 国 模块有钱呀， 啊，对啊。好，内双为什么会给我们一百块呢？是因为他刚刚去了便利商店，发生了一件会让哥尖叫的事。嗯，会让我尖叫什么事呢？ 有裸女。 对，我也是想会，对，有什么？ 有裸女在开冰柜。 有裸女在开冰柜，有很正的裸女说：“我想跟你回家。” 在便利商店。 对对。 Why？ 啊，幻想真美好。哎，半年后好期待啊！由于我三四月跟五六月的发票呢，各中了200元。平常我都用悠游卡，都用它通勤啊，所以我就想说，哦，那我就把这两张中奖发票拿去附近的 买冰给我吃。 不是，他是要把它存进去。 我说买冰给我吃。 你说用这100块啊？ 用你皮夹的钱买冰给我吃。 为什么？你现在是可以吃冰的吗？我觉得你现在好像不能吃。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可以， 哦，可以 啊。 好，他就要把这400块中奖的钱加值到悠游卡里面。然后呢，我就盯着那个收银机的荧幕，想要确认加值有没有成功。荧幕上的数字呢，从原先的400 变40000， 没有到那么好啦。 嗯， 变成1196。 哈， 我顿时间，店员也吓了一跳，他说：“他就说，哦，原来是其中一张，你不是中三个号码，你中了4个号码，你中的是1000元呐，啊！ 天哪！ 所以你两张加起来不是400块，你中的是1200块。然后可是因为中了1200要扣税，所以变成1196，就1000块以后要扣掉4块钱的税。”1196，他说全部加值进去了没有关系吧？我就说，啊，当然没关系啊，超开心的。加值的过程当中呢，店员就是用了一个读条码、扫条码那个机器先逼了我身份证后面的条码，然后再逼了两张发票就完成了，实在是好便利啊！所以随性就附上了100元，希望你们经过全家的时候可以去买我说的伊娃还是 A 娃棉花糖来吃。就他之前你还记得吗？上上礼拜寄了 全部扁掉的那一个， 对，全部爆浆棉花糖，所以他指定要我们买棉花糖，不能买冰的。 可是我想吃冰哎。 好啦好啦，可以啦可以啦。在寄第二封信的时候，我还不晓得第一封信的棉花糖融掉的惨事，所以还说要再寄。 它也不是融，它融了又硬了。 它融了又硬了又融了， 然后就粉状了。 对。所以还说要再寄零食，那现在就请忽略吧。Maybe 等到冬天的时候可以再尝试。我觉得还是不要。 那个不是季节的问题，它跟过程中的压来压去，跟它 对犹太先生会捏到，会挤到，会碰到或什么，这太麻烦了。好，所以上次呢，信里面提到我要去看舞台剧，我记得。那第一次看舞台剧呢，就获得如此美好的体验，实在是十分幸运啊。这部戏呢，是在说五位高中同学在25年后再度相遇的故事。其中我就最喜欢谢盈萱跟庄凯勋饰演的谢君燕， 真无聊，这也可以笑那么久。 干嘛？我们就是这么无聊啊！我们很久没有比赛嘞。 我刚刚谢正廷，你有讲吗？ 还没。 谢君燕， 我讲了。 你刚讲谢， 我刚讲了谢君燕， 讲谢开头，你会有点难记。 对， 什么名字讲过？ 薛安琪。 薛薛你的爱， 薛薛你的爱又不是人名，你在干嘛？谢贤， 谁？ 谢贤啊，老牌歌星谢贤。哦哦，他是不是谁的爸爸？谢贤， 你是不是记错人啊？ 没有吧？谢贤有这个人啊。 Google 第一个谢，你觉得会接什么？ 我猜谢金燕。 我看看， 谢欣颖，哎， 真的耶？谢金河是谁啊？ 是一个金周刊跟反正就是写财经的，但我非常不推他。谢淑薇啊， 哦，谢淑薇， 谢和弦， 嗯，好， 谢哲青啦，哲青哥， 讨厌，谢哲君。 哎，这个谢这个字看久以后觉得谢好怪，而且看久以后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姓谢吗？ 我们真的好无聊哦。 那些过不去的过去都成为灰烬，那些还在痛的伤心和陪你一起未完不待续，请听种子戴佩妮未完不待续。 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6。 在爱面前，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This is love。 创作暖男Eric 周星哲第二张创作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8月5号新鲜发行 Sony Music。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某篇上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 这里，请你继续回信好吗？ 好的，薛同学跟庄正飞，好，就是谢盈萱跟庄凯勋。那庄正飞呢，是这部戏里面的甘草人物啊。庄凯勋演甘草，哦，好难想象哦。 嗯， 却也是让我哭得最惨的。他操着一口可爱的台湾国语，最爱棒球，也只懂棒球，暗恋谢同学。哎，现在搞成我念正确的，好像他有点怀疑自己。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善良憨厚却也十分冲动。为了谢同学呢？为了谢同， 因为后面是个雪字吧，所以很烦。 为了谢同学笑，为了谢同学哭，为了谢同学他什么都可以去做。 一个如此没有隐藏。 谢同学，谢谢这一场雪来得如此的好。 谢同学，谢谢这场雪来得如此的美。 谢同、谢同学， 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前面说我很无聊，现在在做这些无聊事情干嘛？ 这已经进化了耶。谢同学在雪中流了血。 谢同学在雪中，谢同学，谢同学在雪中流了血。 嗯， 可以做一个血跟雪的绕口令。 嗯。 一个如此没有隐藏的人，为了爱将一个自责的秘密深埋了25年，最后揭晓的时刻呢，他阳光笑容下的苦总算被他的所爱给释放。他对着头，对着头 头， 他对着他对谢同学的爱从一而终没有改变。他哭得像个被摸着头安慰没关系了的孩子。我想这一刻观者无不动容。我第一次看舞台剧，担心呢无法入戏，没有发生，反而我有点上瘾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看见了吴康仁，本人真的好瘦哦。想到他的失忆我还没看，现在呢倒是挺适合看的。最后想问哥，对于成为台湾第一位 BL Drama 声优有兴趣吗？身为一位腐女，想替哥辟条全新的财路啊。他说希望念出的时候是我的生日8月13，那就太幸运了。 Oops、 oh? 晚了一周 Sorry 内双， 那你就要发出一些 BL 配音会有的台词或声音，弥补他没有在。 对对、啊、BL 配音跟普通配音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啊。 对啊，第一位 BL Drama 声优有兴趣吗？身为一位腐女，想替哥辟条全新的财路。你要帮我辟条全新的财路的意思是你可以让我变成这方面的声优吗？还是你只是希望我去试试看？ 他可能觉得你会杀出一条血路吧。 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吗？没有，就是觉得就是虽然很多人很在意说声音好不好听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大家对于声音的敏感度还是相较之下很低很低很低很低的，或是就算在偶像剧啊或是电影，就是在看演员的演技的时候，好像也是不知道啊，好像就大家都没有很在乎，就是这个人的表情，这个人演的怎么样，或者这个人声音，嗯，对啊，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在乎。最近就是很深深切切的感受到大家对于声音的不在乎， 深深切切， 或是就是有人可能不经意的被某一个陌生人说过说，哎、欸，你的声音很好听哎，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当配音员了。 嗯， 对啊，最近收到听到了一些这样的 demo， 就觉得嗯。要配音可以啊，我可以配音啊，然后就寄来以后就是听了以后愤怒火冒三丈。 新北的波想要点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这礼拜我去做了员工体检，觉得要面对身体上的小毛病还蛮紧张的。我一直以为体检可能是医院会到公司办或是到普通医院去检查，没想到公司安排员工到一间敦化南路2段一栋金融大楼里的健检中心，高级到像医美诊所，天啊， 哇哦！ 但是跟几年前相比，我的身高竟然缩水了2公分， 我又长高了，我现在191.5， 体脂从21变22.4，这跟我原本期待太有落差了，而且我明明最近努力做运动以为会变瘦。可是最让我觉得可怕的是我的肝脏里有3个息肉，护理人员告诉我可能是因为饮食较高油所导致，可是我明明平常吃得很清淡啊，我是连吃锅贴都不沾酱油的人，但锅贴本身很油。 锅贴很油啊，你在说什么？刚刚这是什么举例啊？ 我也不喜欢沙拉酱哦。油炸也不太吃嘛，我还戒掉饮料只喝白开水耶。那护理人员就说那可能是你体质问题，他就说我的息肉需要追踪，希望马克玛丽祝我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可是我的身体年龄只有23岁，还蛮开心的，骨质密度也有5，哇，蛮棒的。 嗯嗯嗯， 听我姐之前健检，他们公司的人一堆都是什么啊，可能就是骨质负，会骨质密度会到负哦， 我不知道， 负也太夸张了吧。他说这样以后比较容易会有骨质疏松， 马克玛丽，你们知道八月份有一部电影叫《哭声》吗？韩国电影，我知道，看过的人零负评， 都哭哦。 不是，就是剧本好像非常的强。 哭声哦， 嗯，是一部惊悚悬疑片 啊，怕怕哦。 那目前看到影评人给的评价都很不错，所以他跟他同事打算组团去看。嗯，我也听到好多人要去看哦。突然想问， 你要带我去看吗？ 哭声， 嗯， 你有想看哭声？你朋友那么多， 我朋友很少， 你朋友排队要跟你看电影跟吃饭哎，我要跟你预约，不预约多久之后才行？ 半年后啊。 我想问马克玛丽关于指甲的问题。从小我就很常说被人家说，哎，你指甲很漂亮。 嘿嘿嘿， 我妈还说我可以当手模。 嘿嘿嘿， 真的很多人指甲跟我一样吗？还是少数人这样？ 有附照片吗？ 我没有照片，可是我可以形容给你听。我指甲比较大片，每片指甲长度大概是 1.5 公分，宽大概1公分。记得小学的时候，同学的指甲都剪得方方正正，看到我的指甲都会抓着我的手看很久，然后我的指甲颜色也都是粉红色。马克玛丽的指甲长什么形状啊？马克那么高，难道指甲是小片的类型吗？ 哼，你以为这世界上只有你的指甲好看吗？吴玛丽，形容我的指甲给他听。 聪明人的指甲。 什么啊？ 指甲就是很大片，然后也是属于偏长方形，可是前面没那么方，是带点椭圆，然后它的指头肉也都是粉红色，可能就是比猫咪的蹼暗沉一点。 对啊，1.5×1。 欧马克的手指甲也是算是风评不错的人。 哼， 这应该要写进维基吗？风评不错的指甲。 我觉得用不错侮辱我的指甲，我指甲就是帅。 我觉得如果你的肉都是粉红粉红，然后你可能是那种很有气质的女生指甲吧，就可以当手模。嗯，这种手真的不多啊，而且你还要搭配你的指节，你整只手指头都蛮漂亮的。 嗯， 我就不行啊，我指甲很小又很方，很不 OK。感谢你新北的 Bird 来信。用力踢一脚，哦不，他是虐猫人。 谁不是一路人痛换幸福一秒钟，你觉得世情万种没有不同，不怕有牺牲，只怕不光荣，真爱从来去汹汹，清醒上过天 静茹的歌，换一刻悲伤止步。情歌天后梁静茹，2016最新单曲《不翼而飞》，用歌声扮演透彻爱情的说书人，每个问句都让人反省，每个答案都带找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幸福团圆品中秋，品玉芳让您最健康。 燕窝低基金十全礼盒，五福礼盒第二盒五折，现在还有满额赠燕窝好礼大方送哦。 中秋团圆好礼就选品玉芳， 快拨02-7716-6228 7716-6228。 其实我做任何事情都是第一个想到你， 第一个想到你， 第四张大碟《硬戳》，戳心情歌推荐，第一个想到你。8月18正式发行红帽唱片。 我是陈洁仪。 每个月亮大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